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尸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森马云端起义。 好，咁啊，第三集嘅云端起义，我成日想讲今日几多号，但我唔记得咗今日几号。 廿一号嘛， 啊、 即系啱啱最简单啦，就话琴日经过政总嘅即系关于电视发牌嘅事件啦。今日星期一啦，系嘛？ 系。 咁今日見到阿森比非常興喎，咁興咩咧？ 興大家可能知，大家都知噶啦，一陣間講啦，梗係呢個。 唔係我啦，成件事咧，其實分你分好多層面。 唔係你唔係一開始先講呢樣嘢先嘅，你講下尋日啲點滴先嘛，點樣開波啊，去到係點啊嘛，係嘛？ 嗱，好簡單啫喎，哎呀，講錯，我諗住唔講粗口添，突然間見到你咁興， 咁你真性情啊嘛，我到而家未講， 你興我都唔講，我 到而家未講，喂，我呢啲帶咗商台出嚟收放自如㗎，做過做過呢個商 辯，OK， 喂，今日有森麻噶 嚇，係啊，唔小心落咗嚟啊。 唔小心定咩啊？ 系原本望我噶嘛？ 系啊，你琴日一定有去啦。你打俾我添，你打俾我前段去咗。 我打俾你就问你去唔去？ 我作为 因为我烦紧，我话死啦！今日讲咩好咧？不如就讲呢单嘢啊！讲呢单嘢，阿禅飞一定要去喎。嗱，话晒你都系一个叫咩啊 ？Infotainer 节目嘅呢个监制策划人，咁你梗系要出席 前电视人啦。其实唔单止因为唔系话电视人前电视人嘅问题嘅，即系作为一个。公民啊，即系而家好兴讲公民噶，同公民同市民唔同喎， 吓 系啊， 咁就都要去嘅，因为嗱成件事嘅层面系两，其实呢件事咧嗱冇咗电视台就冇咗好多剧集睇啦，系嘛， 嗯， 但系咧成件事系有两个更加大嘅剧出嚟， 嗯， 大家可以睇到，第一个剧就话琴晚嗰个剧，嗰个闹剧啦，阵间讲下啦，咩叫闹剧？ 唔系嗰个系兴，但系嗰个都。都是一个重点，但未去到最大重点。最大重点就是政府的， 所以呢个是闹剧啦，所以我叫做闹剧咁解啫。 政府的问题， 左交闹剧啦，点解讲乜？另一个咧就系叫做鸡汁门事件，即系话呢个鸡汁门丑闻。 你而家系个程序公义。 男主角就系呢个冚家铲六百九啦，当然 一男子嘛， 一男子啦就系呢个。其实咧冇人讲呢个字啊，即系其实由呢件事开始我哋睇到咧，佢咧进入另一个毛。 嗯， 之前有冚家铲毛。 嗯， 而家咩毛咧？佢想噶，我唔系话佢系啊，佢想自己系一个独裁者毛。 嗯， 即系好简单。而家嗱，今日咧好多呢个建制，就算建制派嗰啲人啊，即系保皇派，我哋唔应该叫做建制派，其实保皇派。 嗯， 包括呢个梁咩啊？ 嗰个 林光讲咗啦吓，阿李条女又讲咗啦，咩琼啊？ 李条女 琼啦，仲有曾玉成又讲埋啦。 唔系我唔系我条女啊。 唔系条女咩？ 我咁中仔见到一个 中意，你中意 J J 嗰条女嘛？ 唔系啊，我 J 谭中意叶柳嗰类。 我 J 谭耀宗啊， 讲咗啦，系啦， 我 J 谭耀宗啊，屌， 谭耀宗系你中意男，谭耀宗未讲，谭耀宗我希望你唔会讲噶，等啲奴才唔会出嚟讲嘢。 唔系啊，谭耀宗关注浩源够唔够位俾佢瞓啦。 系啊，系啊，梗系啦，嗰啲佢谂住入浩源咯。哎呀，都冇位啦，扑街！ 但系佢系入唔到嘅，立法会议员系唔入得浩源嘅， 系咩？ 系啊，公务员先得噶， 即 系 清楚。 系啊， 咁啊，即系其实好多人都讲啊，即系话，即系喂，就算你唔你。唔发翻个牌，你解释点解啊嘛？即系今日开始啊，其实 呢、這个咁啊，冚家铲六八九咧已经众叛亲离，好明显嘅就系、 是。唔系噶， 即 系放风咧，放咗份文件俾明报已经系啦。 系啦，嗰、那个已经系啦， 嗰、那个已经系行会文件嚟噶啦，唔使讲咁多啦。 因为即系我，即系我琴日同阿新比讲嘅时候，啱啱先有呢个消息啦。咁啊，我都话喂，似乎系真系有入面系依家开始。斗啊，入面内斗啊，因为你即系譬如你话呢个事件冇人出嚟撑佢，其之一啦，其之二就系你喺呢件事件上高，你有人漏风俾呢个某几个 明报同埋有线啦，都有 啦，系啦，漏俾佢哋，咁呢个一定系喺政府内部漏出嚟， 系啦， 一定 高层 先漏到出嚟嘅， 甚至乎系行政会入边有啲人嚟。 然之后第三个 step 就系袁国强出嚟承认话系有呢份文件嘅， 系啦，就讨论过呢份文件。 嗱，你一个冇呢、這个下属无啦啦走嚟督个上司，话俾你听，喂，屌系呢份令到佢可以令足以令佢落台嘅嘢系存在嘅， 仲要系讲到明啊， 可能唔系下属噶，唔系佢下属嚟嘅， 哦，都可能嘅， 系佢一啲行会入边啲人， 唔系，仲要讲到明 file 拍板嗰个咧就 系 梁振英， 系啊， 所以而家唔批咧，其实都系就系、是、呢个男子嘅问题， 就是、男子拍板嘅，即系好多人都提出个反对嘅，话点解唔发牌啊，嗰类嘢。 仲要政府去年都想，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喺寻日呢一日出现之前，星期五六啊 ，Baby Kingdom 真系黐线嘅。我觉得 你做咗留 意，有一人踢出嚟啊， 佢想食女嘛？ 我食女啊， 师奶啊，有师奶话咧，谂深一层发俾阿维基都系啱嘅。因为其中一个讲法就 系， 因为之前系曾荫权政府应承佢啊嘛。而家已经换咗两， 系啊系啊，啲咁嘅讲。 喂，但系你个政策系有延续性噶嘛？如果唔系，咪变咗大陆咯。大陆个政策咪冇延续性。 呢啲咪新移民嚟咯，咪新香港人咯。 我怀疑佢唔系师奶嚟嘅，佢系麻甩老板师奶。嗰啲厌恶啊！ 咦，你唔好食错喎， 我唔会食啊，当然。 新香港人嚟咯，啲就系、 是。呢啲我就话啲人啊，除咗俾老公中出，都一无是处。 其实你调翻转咧，假设佢真系一个愚昧嘅师奶，嗱师奶论证，大家都知道一路都好捻得人惊啦。嗱咁，你师奶论证算啦，有鸠佢，即系当佢真系咁捻笨。 佢有乜歧视师奶？师奶有师奶， 有好捻醒啦，当然系。 喂，我而家宁愿师奶个。做特首好过呢个冚家铲 系噶， 同埋师奶好精明喎，唔好歧视师奶喎，师奶好紧要， 师奶起码都要睇电视。 系啊，梗系话有，当然有啲好捻笨柒嘅师奶。咁但 例如你以前条女， 但系你呢啲咧，你呢啲咁笨柒嘅师奶，那个 level 啊，个 level 都比起你之前话苏生嗰个撰文嗰种嘅，我哋去到加拿大，用我哋手上面嘅选票去令到我哋嘅祖国更加强大。喂，你呢种你系唔知佢谂乜嘅？ 去令到咩祖国更加强大啊？去令到加拿大成为祖国嘅领土啊！ 即 搞错晒啦！ 新加拿大人噶啦，开始讲，我哋有新加拿大人啊！即系去到边又讲到系嗰啲新嘢，去到美国新美国人咁啦。 即系你就算嗰班叫愚昧嗰班师奶，我哋都知道佢系谂紧乜嘢。屌你呢啲，你谂唔谂到佢谂乜嘅？ 咁咪嗱，其实即好多人都分析过啦，即我今日不停咁听嗰啲电台节目啊，不停听咗冇十个钟嘅，听咗半日到啦， 我都 即好多分析啦，都 听 即系 啲耳仔结茧，我听十几个钟 系啊，结茧啦，即系听到烦厌啊，而家真系就唔想讲。 我听咗三四次琴嗰条捻样嘅访问，仆街。 咁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咧，喂都。喂，文件披露嗰，即系头先我所讲嘅个政府高层嘅内部文件都披露啦。 嗯、 今年十月以前咧，都系坚持话发翻三个牌，冇上限嘅，发翻俾佢嘅。 系咯，咁突然间系 啦，咁点解改同埋几时改咧？咁即系好明显系近几个月噶啦嘅事情啦，几时改？咁、就有人讲翻攞翻呢个有线啊吴天海一段说话喺五月嗰时讲嘅，佢就话突然间讲话，咦？如果你个政府咧早讲明咧系原本讲明系冇上限几多个牌噶嘛，即系符合条件就得噶嘛，咁去入去申请啦。大家突然间话有限制三减一咯，嗰时五月份阿吴天海提过话，咦突然间你提过政府话突然间改咗游戏规则三减一，咁你如果你咁样早啲同我讲，我个投标成个嗰个 proposal 完全唔同啊嘛， 个计划都 系成个计划先唔同啊嘛，三减一即系有竞争性噶咯， 系啊， 三个斗一个先一个赢，咁、我可能我成个 plan 唔系咁样做法噶嘛， 系、啊， 即系其实五月嗰时已经系提出过， 啱啊， 已经改咗啦，五月嗰时， 系、 所以佢就话政府就话行政会就话咧，其实喺呢几个月咧系邀请过呢三个电视申请者咧，可以再陈述一次嘅， 系 啊，即系其实话系最近呢几呢一。我谂都系五月开始。 如果禅飞你咁讲嘅话，就亦都系另外一个，即系假设系真嘅话咧，亦都系另外一个方向话俾我哋听。呢、這个政府真系立卵杀，即系你 我玩 SimCity， 你去規劃一個商業嘅模式，屌你哋俾三個月時間我， 係啊， 玩泥沙。 喂，同埋之前成份顧問報告，以前嘅港建局、港電局啦，就係而家唔知乜乜局啦，有曬做曬所有顧問報告，仲有唔知幾百萬、幾千萬做噶嘛， 嗰個係 英國好多程序，其實係。其实本来是旧在曾荫权时代已经发的嘛，那三个牌、啊、只不过是有无线和亚视申请司法复核、 啊、 所以再拖一拖而已， 港管局那些全部是 approve 晒的 approve 晒 争一条、啊、一条男子而已嘛、 啊、所以他说不是政治决定 就冇可能 咯。嗱，我不如问下， 好简单，唔系讲系咪政治决定嘅嘢，依家唔识 set， 唔 make sense， 唔系政治决定，使乜行会决定发唔发牌咧？ 系啊， 你留翻俾，譬如酒牌唔系政治嘅，咁咪留翻酒牌局啦，或者差局差佬啦。 如果你唔系政治嘅、啊，你港管局发牌咪得？ 系啦、啊，再有啲、啊，我就咁嘅意思，港管发牌咪得啦。所有行政会决定一定系政治决定，所有嘢都要考虑政治嘅。如果唔系，使乜行政会决定？ 喂，同埋咧，我 如果民生嘅嘢。唔系民生各个局有呢、這个环保局啊， 乜发展局啊，搞翻， 甚至而家局嘅决定都唔系净系民生啦、啊。你睇下呢个国教教育局， 系啊， 嗰、那个教国教系唔系民生啦、啊？系咪政治啊？系政治啊嘛。你睇个发展局陈茂波个大东北融合计划，系咪配合呢个特首嘅特区中嘅特首啊？ 唔 系特区中嘅特区啊，即系全部系政治嘢嚟嘅，咁 就系，绝对系。 咁一个即系你话唔系政治嘢就即系 讲唔到咯， 就老土啦。 不过我想问下两位咧，即系阿禅飞啱啱咁样讲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系吴天海，甚至乎系香港电视娱乐啊？另外一间系啊？ 即系PCCW 啦， 系啊， 李泽楷啦，你讲起啦，亦都系，我亦都醒起咧，李泽楷咧。冇耐之前帶咗一個零月前講過啫，我諗冇乜人記得嘅就話，佢話呢個免費嘅牌照咧，其實唔使咁急拍，唔使咁急發得嘅，即係仲有大把時間準備。 如果你咁樣講，更加 係 因為 嗰時佢其實已經知道話已經改咗遊戲規則，就算李澤楷 講嘅又唔係呢樣，我係話會唔會係其實係由吳天海講嘅時候係已經暗馬底係已經知道係自己有牌。所以咪唔会咁做咯，因为嗱，如果调翻转，你因为如果你话系知道有竞争嘅话，表即系如果实质系竞争嘅话，屌我有线，我唔会，我当然会好似王维基咁做，我去拍一啲系好讨好大家，系我去做一啲本土嘅制作去讨好你班友啊嘛， 系啊， 呢个先系竞争啊嘛， 系啊， 而佢你见到佢一定 好 hea 嘛， 好嘛， 嗰个所谓嘅免费嘅咩有线一台，屌你废捻到， 废到又系呢个， 即系 宣传台仲惨过宣传二嗰啲。 而如果你讲埋阿李泽楷咁讲嘅时候。佢就係知道，如果你咁樣發出嚟係俾兩個擺明唔俾佢嘅時候，會做一個好大嘅反響，隨時會燒埋自己，所以就會咁講啦。 一早都係知㗎啦。點解呢？堂內人都知道王維基，你估真係全部自己揞曬錢出嚟？背後老細係邊個？ 係邊個？我唔知喎，真係邊個？ 你話呢？ 我唔知喎。 架仔啊嘛。 架仔， 架仔 何出此言呢？有 架仔泵水啊嘛， 係咩？ 背後係有架仔泵水㗎嘛。系啊， 咁你边个啊？ 架仔咯， 唔系个 source 嘅来源啊 ，source 来源唔讲得。 哦，啊、 总之系架仔， 正一样啊你，系咯，保密嘅， 保密原则嘅。 喂，我讲出嚟我死啊，大佬， 唔紧要， 想我死啊， 唔紧要，我唔 想你死，我得， 我话俾人听， 唔系去到死又唔可以唔讲，但系行政会佢讲出嚟唔会死啊嘛， 系啊， 唔系你考虑到喂背后你唔系完全系你嘅资金嘅，系有第二啲人嘅资金嘅话咁啊。 嗱，咁呢、這个如果你呢个讲法通嘅话，就是、当年街市执笠之后复唔到牌。 系啦， 嗱，街市执笠就唔关政治事嘅，就真系冇钱嘅啫。但后来好多有钱都想申请牌照， 因为有国民党背景啊嘛。 系啦，就林秀峰嘅问题啊嘛，就系唔俾佢复，唔俾佢复台，系啦。 嗱，以上我讲嘅架仔咧。就听翻嚟嘅啫，引述啊，唔系我爆料啊、 okay ，引述消息人士， 我引述消息人士啊， 你听日明报又会讲咯， 系啊， 有呢、這个 引述某台 嘅某台高层人士， 某台嘅消息人士嘅消息人士， 引述人哋讲嘅啫，人哋嘅推测啊，人哋话言之凿凿话系架仔，咁我哋就谂啦，喂，咁你明知系架仔嘅，咁啊，跟住又揸唔到你春袋喎，佢而家最紧要大陆同你做生意咩？你有嘢可以俾佢要挟住啊嘛， 你 而家冇嘢要挟到嘛。你而家冇嘢要挟到嘛，大佬！你就算你王维基派个屋企人住喺北京都冇意思嘅，冇用嘅。佢要你上面有生意，你上面有冇生意啊？冇啊嘛。 就几类似都旧年嘅 DBC 事件啦，一样啦， 差唔多。啱啱一周年喎，仲要系 一周年。 咁旧年 DBC 事件就系阿大班喺大陆冇生意噶嘛，佢唔受控噶嘛，唯一嗰个咩话真咩啊？个大深圳李嘉诚。 啊！ 先揸到 阿詹士， 系啦，揸到春袋啊嘛，所以佢两个要分啦，分尴尬啦。 系 咁， 其实呢件事会唔会嗱点嗱？我哋大家知道，嗱头先嗰番说话就话喺五六今年四五月到啦，最早啊，最迟五月到已经知道，其实改变咗游戏规则。即系我哋 仲要你留意 第一集话斋个龙门搬咗， 仲要你留意一样嘢。阿 Richard 咧就系、是、都系信报老板啦。 系啊系啊， 你留意一下喺发牌之前咧、 啊，炒咗阿游清源嗰班嗰扎人， 唔系炒，系令到佢哋自己走，系做晒改革噶。 Okay, 其实早于一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嘅，已经有啲已经喐咗。即不停系改嗰啲改紧啲嘢噶啦，令到有啲人系好冇瘾噶啦，系、啦， 系啦，即系种迹象显示好似啊，几合理啊， 都要迎合要攞翻呢个牌啊嘛，你唔做嘢咧，你就冇资格去攞呢个牌啊嘛，你梗系你份报纸做咗嘢先啦，系嘛， 同埋最近啊，佢老豆阿李嘉诚咧又唔系百佳咯， 系啊，又话啲价唔好啊嘛， 但系有冇关系啊呢啲嘢就 真系唔知啦， 我哋即系始终唔系， 我哋都普通人， 系啊， 吓引述都引述啲所谓消息人士都唔知坚定流啊，我引述大纪元嘅啫，屌。咩入晒大啲流 啦？有啲坚入啲流，唔系我讲紧有啲坚入啲流咧。今日咧，即系有两份报纸咧，即系逢系呢啲咁嘅事件咧，咁大争议嘅事件咧，除咗有啲内部消息透露出嚟咧，同 UFO 事件一样，即系好多令人不解嘅之谜咧，都好多有啲叫做 disinformation 啊，有整个下潮声出嚟， 系整个 都嚟。 乜叫 disinformation 同 misinformation 唔同喎 ？misinformation 就系误解。一啲资料错 误啦， 系误会啫 ，misunderstood 啦 ，disinformation 系专登整啲错料出嚟咧，就睇你转移视线嘅。即系今日，即系今日两份报纸，第一份《东方》啦，佢话咧收到内部嗰啲唔知咩消息啦，又好似同你一样啦。啊，本部获得消息指啊，即系港府点解考虑增发免税牌咧？有三大漏洞啊，因为有三大漏洞，所以而家唔发俾阿黄维基。第一个就系话发牌数量同埋经营频道冇上限咧。就好大镬嘅， 黐线！ 咁呢个唔系理由啦， 呢个已经系唔系理由啊？ 呢个已经唔系嘅，呢个唔系嘅，呢个佢只不过咧将几个理由再加其他几由， 你 系啦， 禅飞成日翻大陆买电视机睇， 系啊， 大陆啊，求其一个深圳咧九廿几个台啦， 系啦，唔系，阵间会再讲下我哋同东南亚其他落后国家比较嘅频道，我哋香港更加少添啊。嗱，第二个话咧，第二个漏洞又话牌照有效期12年，政府难以随意收回牌照啊，市场力量亦都好难将佢淘汰。 黐线，呢个唔系理由嚟，呢啲系 又唔系理由喎，系啊。第三就系牌照经营者可以利用不断司法复核，刻意阻止新竞争者投入服务。 咩弱智嘅呢啲系？ 系咯，讲弱智到我都唔应该 call 出嚟，根本就系 咩弱智嘅。 唔系，其实佢咪俾我哋睇嘅，又俾啲新香港人睇嘅， 或者俾啲唔系咁有 sense 嘅人睇 啦。系啦，唔系就对成件事唔系咁清楚，唔系咁啊，系可能因为这费事啦，好大竞争噶嘛，咁样谂电视台。 唔系，其实唔使讲咁多嘢噶啦，好简单。既然你话到明个游戏规则系冇上限，你而家出现咗个所谓三选一，你已经系有问题。我净系揸住呢样嘢已经追死你啦。 系啊，冇错。唔系佢可以话情况有变，学你话斋，上次即咩息事分金非啊？咩话？作事金非 咪得个问题咧？ 都错 嘅，喂喂，咁你点？喂，呢个系一个好嘅启示啊！如果系咁样，点做生意啊？ 唔系搬龙门咯，又系 喺香港唔使做生意噶啦。 你搬龙门十个美斯对都打唔赢你啦。佢唔单止搬自己个龙门咯，搬埋人哋个龙门。 你咪唔使做生意咯。 人哋嗰个舒米高加呢个宝方咧。密晒，大家你搬咗后边个龙门射入咗， 华朗翻山啊，嗰啲远射都死啦，大佬，华 朗 都死啊！ 头先一个东方只系第一个 disinformation 嘅，第二个 disinformation 就喺星岛，亦都系今日嘅。佢就话啦，魔童失牌嘅死因系咩咧？就懒系内部消息咯，就因为佢卖咗香港宽频。 啊，佢又话有消息人士噶嘛？ 系啊，佢又话有消息人士啊，咁啊，即系消息人士分析， 咪关卖咗香港宽频咩事啊？ 唔系你冇咗个 network 啊嘛，即系你变咗个 coverage 唔系咁大啊嘛。 黐线嘅， 嗱呢个点样可以一嘢 KO 佢咧？ 啊， 喂，你今年十月前咧都维持话发晒三个牌啊嘛，其实佢卖宽牌几时啊？一早卖 Q 咗噶啦， 同埋系冇关系。 旧年啲前年就卖咗 啦， 冇关系，因为由一开始卖嘅时候，之后由创立香港 TV 嘅时候已经讲咗， 已经话卖咗， 唔系已经承诺咗系第时会用翻香港 租翻 香港宽频嘅线路去做 咁。而且有冇睇黄国基喺中大嘅 talk 啊？ 嗯， 我睇晒啊，即佢反驳晒所有呢啲咁嘅 disinformation 啊，政府嘅藉口啊，即系话佢根本咧，佢个 coverage 唔单止系可以利用翻而家香港宽频，我都系用紧香港宽频嘅。咁咧，佢又话咧， 你成日睇埋啲旧剧， 唔系我成日 cut 唔到， 唔系 cut 唔到个第二间嚟， 又系 OK 保啊 cut 唔到，封唔到。 你话因为香港风评搞到成日睇埋啲沟戏啊嘛， 沟戏好耐之前啦， 嗰啲一个办公室成套 戏。哦，嗰啲系系嗰时最初嗰时佢百几个台嗰时咧，冇百几个台，几廿个台嗰时。 我哋讲风评电视， 系香港风评电视都唔系睇，我谂佢嗰时都系 technical run 嚟嘅啫。 搞笑喎，好多人都话佢冇经验，我就心谂香港风评有电视。 喂，咪先咪先咪先，嗱冇经验呢个嘢咧，又系不知所谓。喂，你而家系一发个新，唔系系啊，你发一个新嘅牌啊嘛，俾一个。花个新嘅牌系经营一个免费电视啊嘛， 系啊， 系嘛，咁梗系冇经验噶啦。 佢想话唔系啊， 方哥系有经验。 唔系啊，佢想话梅铎嚟啊， 唔 先有经验，阿梅铎咪有经验咯。 唔系，唔好讲有冇经验先，成件事就喂，我有一个冇经验嘅人申请，有几咁唔平常啊？ 唔系，所以 你系一个新嘅牌啊嘛，做一个新嘅免费频道啊嘛，所以都系新噶嘛。我冇经验咁去申请，有咩问题啊？如果有经验嘅，喂，咁唔使搞咁多嘢，唔使投标啦。 所以咧。你谂住第时考牌揸车都冇啊！你冇经验，考咩牌啊？ 系啊， 揸车嗰啲啊，系啊， 咪啲系荒谬呢啲嘢。 同埋咪就系两样嘢咯，咪就系话，咪就系一个系你讲嗰样嘢，另外一样嘢佢真系有经验啊！ 佢真系有经验嘅，起码做个亚视先啦，做个亚视问嗰啲亚姐，你个波系真定假先啊？起码几有经验啊？ 十几日啊，做咗亚视啦。 唔系佢有香港宽，佢之前宽频电视。 唔系我知啊，即系我而家反驳佢嗰样嘢就话，咁你嗰个系一个新嘅， 就算佢冇经验，你都唔可以用呢个理由。 经验你都唔可以用呢个理由嘛？ 而且。 何况佢有经验， 而且电视台个头唔一定唔需要有经验，佢请人噶嘛，佢而家请得全香港最有经验嗰啲制作人员。 喂，陈国强学王 系啦，学王 以前搞电视台噶，屌 系啊， 屌咧嘥气。 阿王晶有经验咩？ 阿林伯以前搞电视台嘅咩？ 制衣嘅啫嘛， 系啊， 系咯，学如叔噶嘛， 啲人都唔肯识嘢，屌咯，我哋都做过知啊。 阿邱德梗系搞例如 屌邱德梗系搞银行，搞银嘅啫嘛，我自己揸住架单车走去送片啊！嗰阵时你知唔知啊？ 啲咁有关系喎，送 去悭啊，自己走去送埋画噶，大佬。 唔系我讲翻头先嗰个咩覆盖率嘅问题咧，香港风评佢讲讲就系话咧，机顶盒都唔使啊！假如你已经有晒光纤入户啦，而家已经。即系佢可能佢话佢比个 Now 同埋 Cable 更加有优势添。即系如果你讲呢、這个。入屋嗰个覆盖率啊，咁我唔知啊，唔知系咪啦。咁所以种种原因咧，即系话咧，当你改咗游片游戏规则啦，唔知点解改啦。即嗱，睇翻咁多个外围一大局嘅因素咧，唯一改咧就系领导人改咗嘅。即系大陆个领导啊，就变咗胡温变呢个 习 总啫嘛。咁唯一你即系好逻好呢、這个都唔系叫逻辑，即系好直觉咁推算，系咪话收紧咗呢个即系？国内已经收紧咗啦，限娱令讲咗啦，会唔会即系呢个六百九唔加产就揣摩上头嘅意思？ 嗱，而家两 我都要收紧香港喎。 而家两种谂法， 媒体自 由。如果呢个净系六百九自己揣摩咧，咁就易搞啦。但如果系上边 落 order 咧， 就扑街啦， 咁就冇得搞啦。 咁啊，真系冇得搞啦。 系啦，所以搞清楚啦。啊，所以嗰日阿黄慧基突然间。 但系 宣布嗰日突然间开下会都话，咦，我去西华一下先咁样啦。 系， 但西华唔作准噶嘛，嗰班系柴仔嚟嘅咪系。但个问题系话，如果你而家泄咗份咁文件出嚟咧，即系未必系习总搞嘅。 系啊， 我都觉得系。嗱，尤其是我头先所讲啦，咁多保皇派，嗱，咁多保皇派都话倾向公开资料嘅，或者公开解释嘅，就一定唔系话上头命令啊。如果上头命令，哇，屌你班柴仔仲话要公开。咁唔得㗎嘛，你行到入面都会。 尋日有冇睇到嗱提下话尋日你去到呢我唔知你几咁去到啦。 好晏先去到嘅。 有冇睇到有几条撚样呢係好似外港力嗰啲咁样话哎呀你唔发牌我好开心啊係支持政府咁样做啊。 有听到有。我睇唔到我新聞睇到。 新聞睇到。 我 Facebook 睇到。 啱啱喺天桥上面我听到嘛。係啊咁我就推断啦。喂，如果真系习总咁做咧，就冇理由请呢班咁样查铲督查咁需要啊！ 唔系，同埋就算请都冇理由请几条友啊，大佬。 系啦，呢啲肯定系梁振英个扑街唔加铲做噶啦。 唔系呢个系啊咩波啊？咩波？ 邵善波， 邵善波 中央政策组啊嘛， 政策组搞噶嘛，佢一早咁讲咗啦，佢唔可以挨打啊嘛，一定作出反击啊嘛。 肯定系佢搞啊！如果 作出反击嘅话， 如果你系习总搞， 如果舆论反击，你咪搞啲团体俾钱去俾100蚊一位出嚟搞咯。 习总搞使乜搵班捻样铲督铲都唔会咁低装啊，做好做高手啲啦，大佬系嘛？最衰捻个人哋成日揸饼种，而家做呢啲嘢系啊。 咪但系会唔会亦都有机会就系上高，亦都系另外一批人。就系同阿林郑嗰班讲，喂，不如你哋去放呢啲料去做佢啦。 你都有咁嘅讲法，系啦，你都有 机会噶。 即系甚至有人话咧，這个文件披露出嚟咧，会唔会有林郑放出嚟咧？嗱，林郑唔知前两日啫嘛，先接受呢个港台访问，仲系邓乃林呢、這个可想而知港台即系 喂， 就系全片 沉默是金 系啦。 沉默是金喎、啊，点嘅歌啊？点嘅歌？ 点嘅歌？我冇睇晒啊，我睇片段咋。咁啊，佢讲到自己好奶妈啦，即系做得好辛苦啦。佢话自己都有解决唔到困难嘅时候。 其实佢最开心喺社会福利处做啊嘛。 系咩？ 系啊，嗰阵时就系咳中换嘅时候。系啊。 喂，咁佢啲即系讲呢番说话，解决唔到困难嘅时候，系咪有啲嘢佢都唔系想咁做？ 喂，你咁讲嘅好简单嘅啫，即系可能上面有人同你讲啊，林郑机会咧就要自己争取嘅。咁你有冇争取过个机会先？ 唔系而家 系 咯，咁样咪争取机会咯？ 唔系啊，阿奶妈而家好多所有咩乜委员会全部佢做晒呢、這个政改。 啊、你又学阿冯剑基讲啊？ 系啊，政改啊，咩垃垃圾话、 啊、咩？你学阿曱甴讲啊？曱甴话咁唔需要特首啊？要特首做咩？ 系唔需要特首咯、啊？就系话唔系佢讲得啱啊。虽然系身为一个曱甴，但系讲得啱，我都 endorse 佢嘅。咁你个梁振英做乜 Q 啦喺度？ 曱甴 佢除咗国内援交之外，仲做咩咧？ 题外话，曱甴啊，嗰次即系佢喺我屋苑附近嘅个办事处走嚟见到我架单车啊，佢问我架单车，甚至系千万佢都忽捻咗啊，真系。 哦，一离地又系离地喎， 又系离地啊！我万四蚊嘅单车问我使唔使一千蚊啊？屌佢真系，佢话喺边度买？ 佢想买二千蚊帮你买， 我都想买翻架嚟踩啊！咁啊真系，屌真系曱甴嚟嘅啫。 哦，咁就系咯。即而家好多人都讲，即系话，即系阿梁振英只系一个 PR 嚟嘅啫。PR 我讲嘅，即系蓝公关嚟嘅。 系， 即系佢都冇实权噶啦。即系唯有所有实权交晒俾阿奶妈做。因为佢系人都知道佢无能噶啦。又冇呢个公信力，又冇成。咁、做乜都死 啦。佢净系识得忍咯、 啊，忍。我呢次忍你， 我呢次忍 系啦。同埋讲埋啲无厘捞嘅嘢，同埋内交，即系援交。 唔系佢唔忍点得啫？咁佢真系柒捻晒，三条马都逼喺张细梳化度，等阿阿基洛分化。 做乜都 衰嘅， 都衰喎， 咪咯， 冇样好嘢， 冇样好嘅， 不做即系无需不做， 咪咯。 有咩好嘢做过？ 咁你会唔会认为佢系 MI 6啊？ 我就谂过系啊，即系唯一最合理，另一最合理解释就嗱，有两个解释嘅，一佢真系柒到冇人有，第二个就 MI 6嘅。 真系 好见，就好见啦！ 我原本都唔会咁谂，但系自从我就有一日咧，我喺个书架度抄翻本读者文摘出嘅书。间谍与秘密，我睇一睇，屌，真系好奇怪喎！喂，即系你冇理由蠢捻到，你明知你咁样做系挞捻着全部嘅民意，系根本就要倒你噶嘛？我其实寻日都已经讲啦，话喂个关键位就系，如果听日行会搞唔捻掂，佢企硬嘅，就要转为真真正正转为全民运动，就倒佢噶啦。 嗱，睇下行会有冇人辞职嘅，就系话即系呢个林鸿光辞唔辞啊？ 系啦，个关键位啦。嗱，如果如果你系企硬唔 Q 你嘅，喂，就要倒梁啊！喂，但你冇理由咁蠢嘅，你明知你咁做又会触发新一轮嘅倒梁运动啊嘛。 系啊， 你根本系鼓动紧啲民意出嚟占中啊。 系咯，就系 MSX 师傅咁做嘅。 系咯，冇理由 即系呢个中情局都会咁做。 喂，你冇理由会咁样正常，冇理由会咁噶嘛。同埋喂， 不 MSX 多啲，因为去过英国嘅。 同埋你点面对你老细啊？系嘛？你喂，你真系好大压力 嘅。黄金嘅屌啊！ 如果你唔系有英国佬撑，你点面对你老细咧？好大压力嘅，大佬。 真真刚见到佢，啊屌！你又捻样又搞镬抱出嚟，屌吓死！ 唔系啊，闩咗门先，跟住一嘢拍落，屌你搞乜嘢啊你？ 你上次菲律宾单嘢，我啲已经 同埋喂，你冇理由喂嗱，菲律宾单嘢亦都系一个例子。如果换转系马面啊，唐英年啊，三条马佬唐英年带头入到去，即刻我肯定唐英年话我唔会坐张凳出去。唐英年蠢都唔会咁样戇鳩啊嘛，肯定唐英年出去唔会坐喺度。 啊，唐英年自己都咁讲啦，佢都咁讲啦，佢话可以再同佢倾啊嘛，如果咁样啲凳安排可以再倾 啊 嘛。 系啊，佢肯定唔会坐，呢个我知嘅。但问题喂，你而家系做到个画面几多委屈啊？三条马佬去逼以前嗰啲九巴嘅凳，三个逼埋一齐，等佢嚟训话喎。 系啊， 仲要望居眼 等紧喎，等紧喎，等个画面见到阿基洛，哎入嚟啦，佢又企起身，哎握手，屌下声。 屌你冇人望居，所以我就话呢条友真系啊，真唔系讲笑，真系 M R S 真系嘅。不过大家唔好开心，更加要屌佢。喂，你而家搞到咁样，真系 配合佢嘅身份，就算 M R S 都要配合佢 M R S 嘅身份，屌鸠佢噶嘛， 都要屌鸠佢啊嘛。 如果唔系失职噶啦，即系失职于呢个 MSX 身份噶。 你冇理由，你谂下，如果你做份工啊，如果你唔系一个卧底，你点面对你老细啊？你咁样，我都系咁样。 系咯、 啊，喂，大佬，我已经唔喂，已经唔系去到召唤，分分钟上中南海通柜噶啦。哦，你点面对你老板啫？你如果你唔系有英国佬照，你唔会咁咯。 同埋 佢成日翻英国噶， 系啊， 佢而家有讲到 明，放假就翻。 佢讲到明嚟紧咧，十二月已经公布咗话翻英国度圣诞。 反而咧，阿林郑啊，叫佢老公召唤兽，召唤佢老公翻香港。 翻嚟系啦， 哇，一走一嚟，哇，大家可以谂到啲咩情况咧？ 屌真系，唔系真系唔系讲笑。我开始怀疑梁振英真系 MI6 真系唔系讲笑。你当你睇咗铁金角，有冇睇 Skyfall 啊？ 有。 我同你一齐睇嘅。 有冇睇过 Skyfall 前飞？冇。 铁金刚啊， 哦，铁金刚有集、啊。我唔知啲名啊，戏名唔知 道。啊，要睇下啦，真系。 喂，同埋咧，佢呢铺嘢咧，即系点样形容佢咧？即系我头先话，因为好多层面大家都知啦。第一层面就系话，即系当然会影响即系所有电视制作人嘅生计啦。有啲供紧楼啊，养紧仔女啊，读紧书啊。哇，嗰七百几个家庭嚟嘅，唔系小嘢。同埋你系不合理地。系无啦啦唔解释之下就停咗人嘅工，即系你同码头公民嗰啲都唔同。 嗱，你 我真系想要， 算飞，其实我觉得唔止嘅， 梗唔止啦。 唔系你如果净系计嗰七百， 你加艺员啦， 唔系你净系计嗰七百几个，因为佢员工都计埋艺员噶嘛。 系 你净系嗰啲太少咧，因为你呢、這个，譬如话你系 CCTVB 咁样，喂，一个好捻好嘅威吓性啊。你哋有本事你咪走咯，嚟睇下你哋嘅下拆场会系点？ 呢个今晚、那个 即系巩固咗呢个 TVB 霸权。 今晚个集会发言人咧，原来系我以前报戏个 PA 系咩？ 唉、哎，真系呢个世界真系 真 系系啊！喂，同埋即系讲真，你都系创作人啦，我都叫做个编剧啦，然后。系真系好沮丧，好早，好早泄啊！屌， 早泄 都会早泄， 我明啊，心理 即系你早泄啊，系都 唔系啊？你写嗰啲嘢， 个会聚会个集会都早泄啦。 你写嗰啲嘢啊，你系冇机会出街咧，你系唔知几时出街？你知剧集系真系有时限性嘅， 系啊。 讲真，唔系话冇时限性啊， 剧集都有噶。 你过多一两年咧，啲衫啊，啲发型就勾噶啦嘛，大佬，你写得几耐啊？ 唔系，所以成个过程点解咁令人愤怒咧？就话等于咧，即系大陆最兴啦，即系计划生育。你明唔明？你个怀胎八个月就嚟生得噶啦！屌你阿星，而家捉咗你打胎，而家个情况就咁样， 嗯、 即系最低层面嘅情况就系令人愤怒，就系呢个层面。嗯、之后你见到一个明明大肚婆，明明验咗身噶啦，个仔又健康嘅，大家俾得咗孕俾佢出世噶。 嗯、 问题因为呢条大肚婆唔系呢个依家人嘅大房，而家转咗当家， 嗯、 就唔得宠，就夹硬捉呢条大肚婆出去打胎。嗯、你就咁见到呢个画面，你都天怒人怨啦，净系。 但系你 何况依家唔单止系咁样。而家系大家有香港人有份嘅， 嗯、 有份有两个身份，一个就系观众，电视观众， 嗯、 第二个就系真系个社会公义问题啦。成个系咪依家独裁统治咧？而家快变咗，连行会嗰啲意见都唔听，政府报告唔听，你话乜乜，同埋唔使解释，我中意打你胎打你胎咯。而家 冇解释噶， 咁样而家系 嗱咁睇啊。嗱呢一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想讲下，除咗寻晚嗰个你话嘅闹剧之外咧，睇下即系讲一讲我同你。睇下呢件事点样分析，即系我觉得就系话，而家 JR 都未必有用，系真系靠转化为一个群众活动运动先有用。系啦，阵间下一节翻嚟先咁讲，先讲。 决定今日咧决定，现阶段咧原则上系批准奇妙电视及香港电视娱乐嘅免费电视牌照嘅申请。 呢一样嘢系睇一个社会需唔需要啦。咁如果社会声音系需要嘅，我觉得应该尽快。唔好拖咁耐， 每天只看到这三幅戏，尤其是亚视太不争气，天天反复播映，无人愿理。望 TVB 会演出好戏，无奈是戏剧欠些真理，心色一早已欢老到难离。而王维基等这么多次却被弃，看着快尽耗了所有储备，傻人是你，想修改这片绝地，但中央不肯理你，哪怕你耗费心机。谁有发牌的勇气，看着确是无理，不要再鸡汁送饭，有没有转机从头选起，谁满意这种结尾，花光一切被嫌弃，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有一天看到那三幅戏，谁人愿拿书订包给你，听到你这笑我都喘晒气，齐来祈祷，终于一天我会望到，告 变也乱发牌封建制度无从预告多曲折每段路未管几多的控诉我怕你有天得到谁有发牌的勇气看着曲折无味不要再鸡汁送饭有没有转机从头选起还有那一种结尾花光一切被嫌弃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真我都是想转台啫，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呢谁有发牌的勇气看着曲折无味不要再鸡汁送饭有没有转机从头选起谁满意这种结尾花光一切被嫌弃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 好第二节啊讲完。 嗱係啦 头先我哋讲 啲嘩我哋好混大咁讲成个格大局啊点样。 喂啱啱休息嗰陣时讲啲 newsroom 啊。讲咗呢个 House of Cards 啊讲 newsroom 啊。 讲下啲剧集啊讲下啲外国剧集啊。 咪就係话我哋就话啦我同你呢都系唔睇香港电视嘅。所以喺呢个层面呢就系作为一个公益层面去睇。 所以头先话三个层面。 我哋就咪作为观众啦。 第一 个 就本身受到影响嘅电视职工。阿源嘅嗰个层面啦，第二就是电视观众啦，你睇电视梗系关你事啦，师奶事啦。第三就算你两样都唔系，都系关你事。 其实我记得成个公民公义问题，个警戒线嗰个派落咧，你觉得？我觉得唔多。 而家我上次啊，我啱啱琴日先睇啫，老实讲。你话啲人几好睇都好啦，我就唔睇，我唔睇香港剧就唔睇噶， 冇兴趣啊嘛。 咁咧，佢个点击点嗰个 click 已经百几万噶，其实就系、 是、 咁我睇完呢就觉得係制作係真係好嘅高模性好多班唔使讲啦。啲打灯啦啲。 係打灯係靚啊。 好靚添打灯好靚。 但係嗰、那个 比咁有啲外国劇集更好我觉得。问题就话成个创作跟内容古仔呢都係跳不开呢个 劇。係啦同埋我觉得某程度上嗰啲镜位都係比较保守啲嘅。啲镜位唔够。 第一集唔够。Pilot 啦就係我哋叫 Pilot 啦。通常就一定要吸引你好好睇第二集㗎嘛。 喂 ,Pilot 好紧要㗎。 好紧要抌最多钱啦。 美国。 但我觉得 over 咗咩意思呢、你成个劇第一集四十几分钟呢、你数唔数几多场枪战你知唔知你唔数过。 冇数过。 我数过就五六场枪战。即係你讲到四十几分钟。即係好火爆好多场面好火爆。 佢特登㗎佢之后冇咁多。 就算啦，我唔理之后啊，即系作为一个普通， 呢个系真使詹士金马伦嘅编剧模嘅分场模式嚟噶。詹士金马伦就由 True Lies 开始咧。 嗱，我唔系话佢唔好睇啊。 一嚟打捻咗先，跟住 Michael Bay 都抄佢噶。一嚟打捻咗先，跟住后屘冇钱拍，咪缩啊。 唔系，咁呢啲好多一嚟打咗先都知，但系后边又再打嘛，又再打打五六次啊嘛。睇一集入边。 佢就系知你啲师奶中意睇呢啲啊嘛。 唔系，反而阿黄华基话佢阿妈同佢阿妈一齐睇 Pilot， 佢阿妈唔明啊嘛。 佢阿妈话唔明啊嘛，即系所以未必噶。 所以啲国者都知。见到 Michael Bay 一嚟打咗先 ，打镬先。 唔系 Pilot 好紧要嘅 ，Pilot 嗰阵，你知唔知美国咧好多剧咧 ，Pilot 嗰阵 卖钱啊，大佬片 Pilot 嗰阵都系扑街，佢真系成集。David E. Kelly 啊，即系呢个甜心俏佳人啊，之后有几套剧都系咁啊，就系 Pilot 出嗰阵唔得咧，系之后任何集数都唔捻晒你拍啦， 系啊， 直头 cut 啦。 唔系，因为好多系净系拍 Pilot 先，你先卖嘢啊嘛，卖啲电视台，卖片花啊嘛， 系啊。 但我就唔係话佢唔好睇，係好睇嘅，总体係 好睇 嘅，即係起码都好睇喎。 你觉得 TVB 啊是啊乜 Q 都好啦。 我觉得佢呢 都比你其他日本韩国劇。 佢諗住吸引嗰啲好 stubborn 啊，或者一啲即係家庭主妇。 可能係啦，佢唔可以太新颖啊，始终你睇开吸开 TVB 奶大㗎嘛。大家转只牛腩排你吸喎唔得㗎嘛。 但问题呢，我成日觉得佢今次咁样做法，佢摆 YouTube 呢，其实变咗係吸引咗班后生仔再带动返佢啲老人家。即係可能后生仔佢睇完呢叫阿妈睇。咁佢先至嗰啲师奶啊老人家先。 都系一个策略，你起码引起话题先啦。 系咪都系即系你一新一旧啦，叫做你本身对啲师奶嚟讲，可能话上网睇剧系一个新嘅模式、新嘅尝试，佢哋唔系好接受。但系话俾佢听，喂，有林家华、哦，咦，系睇、哦、开嘅、哦， 系 啊，咁啊 OK、哦。 唔系，同埋师奶都好多种嘅，即系有啲师奶其实都唔睇 TVB 剧，睇一煲韩剧，啲佢都识得上网睇嘅，攞个 iPad 攞个电话嚟睇嘅，好多都。 喂，同埋后生啲嗰啲师奶，唔好话佢啲剧咧，我就睇个报道咧，佢有买一啲动画翻嚟播。 系 咁啲动画都几高質素喎，即係唔係嗰啲喜羊羊与灰太狼嚟喎，即係啲 好嘢 喎，仲係播緊喜羊羊与灰太狼㗎嘛，大佬。 有次我又喺茶餐厅见到，诶、哎，呢部大陆喜羊羊嚟嘅，屌！ 我嗰套嘢反智真係唔好睇坏啲细路仔啊！而家大陆都话暴力啦， 系 咯。咁啊，佢有一集系洞门开唔到， 又嚟， 跟住成扎羊咧捉住其中一只咧，当系嗰个木杉咧，即系撞门咁撞埋去，跟住嗰只羊死咗，成班入到去就好嘢，我哋入到嚟啦。 细路仔跟住， 跟住又死咗。 第二细个细路仔死咗，就系因为撞门死咗，俾人。当木桩撞死咗又 系，咁啊喂，其实讲下即系嗱，我哋就系第三个层面啦，即系公民层面，其实睇呢件事啦， 系啊，唔公义啊， 系啊，系啊， 一个独裁者嘅所谓诞生啦， 吓，系 自认啦，自己觉得系啊。 除咗你话政府嘅独裁者咧，咁啊搞呢个运动嘅时候咧，都发现咗一啲系 系啦，头先讲 闹剧 大局嘅丑闻，即系政府鸡执门啦，鸡执门事件 都有啲独裁者嘅喺个运动入边。 系啦，跟住有一个闹剧啦，即系琴晚嗰个集会咧，即系。你几点？你好早去到啦。我作为一般市民， 我系一点九，差唔多两点去到。 点解你会咁早去到呢？ 因为我要睇实成件事。嗱，我 而家你要睇实成。 我之前一晚已经讲紧噶啦。你老尾，听日唔好唱年少无知。 嗯，冇唱到、啊。 虽然我好捻想去唱，因为香港人唔肯拆咧，唔冚家铲唔得嘅。 系。 但系咧， 有冇唱到？冇唱到。 结果冇唱到，竟然冇唱到。但系咧，你一唱咧，我会即刻屌佢老母。 系。 点解咧？唔好再搞唱 K 啦，而呢隻歌其实系， 而家系好似 呢隻歌其实系 TVB 剧集嘅歌嚟嘅，你左家好捻中意唱噶嘛？ 唔系啊，改咗歌词啊嘛，最近 都冇用嘅，唔系冇用嘅，你改咗歌词，咁你都系一个 TVB 嘅歌嚟噶嘛，系嘛？你唔可能喺呢啲地方唱噶嘛？我啲讲到明，你冇捻唱啊？同埋我谂住及实班左家啊嘛，所以一早去到。一点九 交监察委员会， 唔系监察委员会， 夹实咗交， 夹实咗交， 咁啊结果就 左交后援， 我一路去到啦，咁其实我七点钟就去咗食饭嘅，因为一七点钟就系呢个咩陈景恩上台啦。 嗱，新比喺呢个位，你系咪要好感谢我咧？系我捉翻你转头，你话走噶， 我敷衍你嘅，其实我系会翻转头嘅。 屌你，你原本话走啊，捉翻你转头。 我敷衍你嘅啫，我敷衍你，我一定翻转头嘅，我唔肯想同你讲咁多嘢啊嘛。 我屌你啊！ 我不嬲唔肯想，我觉得好捻烦，唔肯想同你答咁多嘢。咁啊，我出咗去食饭嘅，咁食完饭就翻去，就已经听到话，喂。有人嗌散水啊，因为佢阿森华个朋友佢阿哥啊， 我哥， 佢话喂七点零钟嗌散水， 解散啊系， 嗌解散， 嗌解散你，喂你讲下你阿哥系咩？ 我哥咧，即系嗱，点解话讲到左交呢个范畴要讲我哥咧？因为因为就。呢就系我哥就系第一次参与呢啲活动嘅，即系如果有听过我哋节目，我都讲过我哥系啲好捻离地嘅中产，系离到阿妈都唔认得佢。 即系其实今次好难得有离地中产嗰班人嚟，有都系第一次游行。 佢人生里面第一次去参与呢啲活动，咁就系 exactly 就系参与完之后咧，佢就系有嗰种感觉咧，就系话，即系当俾人解散嘅时候，吓完噶啦， 系咯 咁噶啦。 你凭咩嗌搞散？佢你凭咩知道我想解散？ 佢一种好 confused 嘅时候喺度吓点噶？咁即系跟住，所以就系我哥又打俾我，喂，其实系点噶？ 唔系嗰个时间系七点几啦。嗱，需知道咧，我哋去到六点集会完嘅时候咧，仲有人嚟紧嘅。 系啊，系啊， 系啊， 仲有人系嚟嘅。路完，因为佢系有人话系喺铜锣湾嗰边咧停咗啊嘛，唔俾行住啊嘛，气好耐先行到过嚟啊嘛。喂，你谂下啦，你对嗰班嚟支持者。你叫佢哋咩感受咧？啱啱嚟到嗌解散，系嘛？ 同埋我都讲埋啦，因为即系到佢都同我哋去 hea 到九点零啦，跟住因为 佢哋都嗌咗解散，亦台上面吉咗嘅，冇人嘅。跟住啊，即系啊，跟住嘅系左交嘅，琴晚嗰场闹剧啦，我哋稍后先讲啦。但系嗰阵时我话冇啦，佢都解散，嗌咗解散，冇啦，撇得噶啦。咁我哥话吓咁样啊，喂！你最少啊，都揾啲人帶，即係佢仲係嗰種模式，揾最少都有啲人帶頭啊，去掟下嘢啊咁樣啦。 咦，你哋中產都咁激啊？哇！ 唔係，因為真係興啊嘛，佢哋即係佢都話 嗱 ，exactly 唔係咁㗎。咁跟住如果即係佢哋直情係有種諗法，喂，如果你咁樣，我以後都唔會出嚟。 你老友啊，我咪話見到你老友嘅。 哦，係啊， 阿哥長須啊，長須啊，我睇嘅長須。阿陈敬一上台长苏第一个走啦， 佢同你一样噶，好就系好兴呢啲， 好兴呢啲噶嘛。 我都好兴。 喂，点解第一个即系见到佢陈敬一上台走咧？点解我会即刻话去食饭先咧？佢嚟到俾啲掌声自己，咦？觉得后咪好熟口面咧？ 身体 系咪好熟口面咧？ 我讲一讲我亲身我专登唔走去入边嗰个。个广场度，我专登喺外围啲嘅，一来入唔到去啦，二来我系即系我唔 惊到露蟹啊！ 我其实想我想了解一下外围啲人嘅感受啊，其实系我听唔到个台啊，听唔到讲咩嘅直头。 咁外围即系内围， 外围嗰啲咪奔妹多，好似 唔系都系好多好多其他市民啫， 咩感受？ 好多市民就系话，其实我哋外围一班市民咧，首先我讲我几点去先，我点解五点几去咧？你有冇游行噶？我想问你， 梗系冇啦，梗系冇去啦， 就系话屌那声。游行乜做乜撚先？做乜游行先？ 连阿大 几年前开始，我好多年几年前 连阿大班都屌啊！嗰日啊 ，D 一百之友阿泰负责啊，就话带呢 D 一百之友去集会啊，但系话约喺铜锣湾等阿大班话做咩铜锣湾等啊？ 系咯， 直接去啦， 系咯， 赚到只骨力都冇。 亲一我呢几年都唔参与咁乜游维园出发行去嗰个乜 Q 乜总部嗰度啦，去又去嗰度去嗰度集会就集会，点解咧？咁多年游行有冇用啊？你话几十万人去游行，影到话要哇要影要影一幅好几十万嘅相，你集会仲影到几十万嘅相嘅啫。第二个 point 就系话，你行咗三个钟头啊，你都谢啦，唔加铲，你去到又想又肚饿啊，又 有嘢咯， 七点啊食饭啊， 对唔住，唔系你谂住行三个钟头啊，系行两步停啊。 我喺外围咧就遇到 Iron Man。知唔知 Iron Man？ 我見到 我影咗相啊，好打擺得好似。佢話：之前打我幾多人圍住影相，我反而覺得好熱鬧喺外圍喺度。跟住佢話：辛苦啦，大家，我都行咗三個鐘喎。佢話： 哇，佢仲要鐵甲行三個鐘， 佢著住個鐵甲，佢唔識飛嘅，又唔係真係識飛。 但係佢嗰度鐵甲好臭噶咯， 膠膠地好似都 噏曬。 唔係咁影相都仲閃閃靚嘅 ，OK 嘅。 唔係我啲汗嚟啊！ 我都講埋就係話點解走？個靚 仔咪嚇到喊咯？ 點解走咧？除咗话俾啲掌声自己之外咧，佢又自己赞自己啊！我哋成立咗呢个咁嘅群组，咩万人反对， 短短几个钟头就已经有三四十万人。 屌我 做咗，佢仲有句，我做咗好多嘢。 我心谂你做啲咩？ 我咪系咯，你做乜谂嘢啊？呢、這个 几十万唔系 like 佢噶嘛？ 呢个时间。你出嚟领咩工啊？同埋根本冇得领工，呢啲系群众嘅运动，系群众自己自发嚟噶嘛？ 仲有啊， 人哋唔系 like 你啊，大佬。 系啊，我哋系 like 个，我 like Hong Kong TV 啊 ，like 个行动啊。 嗱，我作为 sports 我就唔系好介意佢系咪上台讲嘢做 MC， 即系问题个方法系点嘅，方式系点嘅。 嗱，所以 睇到个 run down 我。佢之前咪發咗一幅圖嘅一個流程圖咁樣嘅，一個就話 Hong Kong TV 咧就喺呢個碼頭出發，另外咧三點咧，佢哋嘅群組咧就喺東角度出發，跟住唔知幾點就會合，跟住咧六點後又有個屌啦，我最撚真呢樣嘢就話商討啦，你有個小組討論， 做咩要討論 嘅？跟住話仲有，我哋會有派出一個商討專員去帶領大家商討。 喂，你呢個 哇屌啦，乜嘢？ 咪先兩樣嘢，第一頭先阿吳志森話。我哋做咩要话佢系左交？ 嗯， 喂，唔系我哋话佢系左交啊！佢一嚟到佢上堂，我未话佢系左交噶，系佢讲嘅嘢 成 为一个客观印象啊嘛！呢个第一，第二商讨商咩讨啊？当日寻日嘅员工喺台上边五点前已经讲得好清楚，佢哋只系两样嘢嘅啫。第一一定要俾翻个牌嚟，第二解释 系 解释同埋攞翻个牌， 同埋市民呢两样嘢。 解释同 市民都系呢两样嘢， 商讨嘢啫嘛，最兴啦，最兴呢样嘢啫嘛。 嗱， 你商讨乜嘢啫？ 我同新比亦都好捻一致，你记唔记得系？我打俾你嘅时候，你就系啱啱走嗰阵时，因为嗰阵时我都顶唔捻顺我走。哇！我哋唔捻识陈景恩，唔捻知佢乜水。 但你先识陈景辉喎。 屌你！ 你同台做 啲 friend 嚟嘅啫。 你同台喂我啲咩？你同台做个节目，你乜赖我啊？ 我啲咁嘅事。 屌你！ 屌你嗰啲黑历史嚟嘅，唔捻系我 人影得晒相。 屌你有人扮我咧，嗰啲系唔捻系我嚟嘅。 我哋后边 app 影个相啊。 嗱，新比。嗱，我点解即系我哋唔识佢一听佢讲嘅呢通系俾啲掌声我哋自己啦， 系咪好熟口面咧？ 一嚟就哇，又 我已经 对白一定 你做乜捻 嘢啊？我忍住唔讲，但都讲咗。 跟住喺度话，我哋努力咗咁耐，终于有咁嘅成果啦。咁样，我哋呢啲 系大陆，呢啲真系大陆通嚟嘅。喺十年前咧，我喺东莞，一条女即系出去玩啦，一条女，哇！我嗰晚搞咗好耐。跟住我话唔好意思，我话你系咪好辛苦？即系我都好关切，你系咪好辛苦啊？搞咁耐，我出唔到嘢。佢话唔系，呢啲系男人嘅骄傲嚟噶嘛。跟住讲一句，你俾啲掌声你自己。真人真事，所以我好肯定呢啲系大陆通嚟嘅呢啲。 屌你俾啲 掌声。同埋阶段性咩胜利都系大陆啦，共产党。 咁样咁样阶段性胜利。嗱，寻日有人证实咗，佢对住啲记者系有讲阶段性胜利噶。寻日已经有 Facebook 有人问我。你话阶段性胜利，点阶段性胜利呢？一系就发牌，一系就唔发噶。我话你错啦，旧年国教都系一系撤，一系唔撤，结果就有一个阶段性胜利，然之后渗透国科，系嘛？历史系不断重演， 啊、 但系理由可以千变万化嘅。 系啊，都系大概模式系一捻样， 模式一样噶，理由千变万化啫嘛。 唔系，即系我即系都讲埋先，未讲完，因为头先系即系讲到话嗰个位， 俾啲掌声自己。 即系我点解会，因为我嗰个位，同埋佢讲咗句嘢，我真系顶唔捻顺，我企起身屌鸠佢。我即系我条女都揿住，我都同佢讲，唔系佢讲到一个位就系话，我哋落嚟嘅目的，我哋落嚟跟住嘅行动咧，我哋就系会做一个咨询，就想大家去理解一下大家究竟我哋跟住落嚟嘅行动，我哋想要乜嘢嘅目的？我已经顶佢唔捻顺，我已经顶佢唔捻顺，即刻我哋傻捻咗啊！你而家仲喺度讲目的，你出到嚟你唔系？知你乜捻嘢目的啊？ 所以 睇医生啦、 啊，我喺外围就听唔到佢讲嘢呢啲嘢嘅。 喂，我真系好捻气，我跟住我咪企，即系我 听咗我就变咗你阿哥嗰种讲乜捻嘢啊！ 我都企起身屌鸠， 同埋咧， 我捻咗啊！ 正经讲一样嘢啊，佢想骑劫呢一场运动变成一个所谓佢哋搞嘅全民运动， 佢哋想 呢个 变成佢哋嘅希望， 佢哋嘅唔系佢哋搞嘅全民运动啦、啊。但呢个系错嘅， 系啊。 无疑呢单事系牵涉到全港市民嘅事，但系个 timing 系错咗。 第一 timing 错， 你一定要过埋听日行会。行会政府唔收鸠你，你就名正言顺就系一个全民。 唔系，新比系第一 timing 绝对错， 绝对错嘅 timing。你过埋听日先。 第二系你嗰个模式， 同埋你系冇问过大会啊？喂，佢决定咗嗰几个方案啊？人哋问嗰啲员工工会啊？冇人同我倾过，冇人同我倾过。 嗱，呢个亦都系一样再屌啦。咪即系我话点解绝对错咧？因为系你亦都系即系我哋一阵间会， 我哋下一节咧，另外一个节目咧， 另外一个节目啦、啊，我哋就会 爆先 去质询噶啦。但系喺呢度我都要讲一讲系阿欧乐轩，如果你同埋阿陈景恩系呢、這个，即系唔系如果啦，佢哋系呢件事嘅 in charge 嘛。你见到十几万人出嚟嘅时候，你仲去做呢个所谓嘅全民运动？屌你老母啦！你完全冇任何嘅判断能力啊！你十几万人，你点捻样做一个全民咨询啊？傻捻咗啊！ 同埋咧，佢每一个小组咧，佢有个人去 lead 住，你凭咩嘢去 lead 住人咧？ 唔系你 同埋亦都唔应该，但首先唔应该做。第二，你点解要搵个人 lead 住人？点解要搵个人 lead 住人啊？ 当然啦， 人哋写到明话，嗰人 lead 住佢咧，系唔捻听意见嘅，系佢自己。认为系点 自己嘅嘢 ，present 自己嘅嘢，唉、哎，我得噶啦，我当你系咁啦，咁样写。 总之我俾佢几个 option 你，你系 yes 一人 no。 跟住十几万人嘅活动咧，系啦，十几万人嘅活动咧，啲人走晒啦，走剩嗰扎佢嗰扎自己有啦，跟住有一啲游嚟嘅市民啦，就骑劫咗市民啲意见啦，嗰啲 lead 住嗰啲啊。 嗱，再讲一讲咧，因为好多听我哋节目嘅人系冇即系去唔到啦，去唔到啦。咁当日。喺佢两个上台嘅时候，我相信好多人同我咁反应啦。听到佢话我个目的嗰下咧，我即系屌你老母！我屌完佢之后，我揿住我，之后我即刻打俾新比，喂喺边啊食嘢。 仲有一样， 好多人都喺嗰个位系顶佢唔捻，起身走啦。然之后第二波嘅超级嘅走佬潮咧，就系喺度讲话我哋做一个全民嘅咨询。哇，大佬仲唔捻走啊？傻啊你！ 喺咨询之前仲有几个方案 part 问你。剔唔剔个？最狼哥就话为亚视为无线， 关咩事啊？ 咪咯， 关咩事啊？ 即系关咩事啊？ 唔关事。 即系为亚视为无线啦， 咪咯 ？distract 咗成个所有啲精力啊！ 系啊，佢哋系想。 我哋阿哥话斋，喂，如果唔游行三个钟去到嗰度，我攞住一个睇完电视新闻嘅怒火去到嗰度，即系随时有机会掟嘢或者冲入去。 系啊。真系想掟嘢喎，佢哋系，因为 即系我哋想做啲嘢改变呢样嘢， 因为 就唔系商讨嘛， 佢哋嗰班即 系 因为今次呢个事件系真系好显浅易明，佢哋嗰班中离地中产咧， 佢哋都明啦， 唔系佢哋明嗰样嘢系咁啊！屌你依家你哋乜捻嘢都话行会搞掂嘅时候，我哋系冇任何嘅选择， 系啊， 是你藐视了我哋呢班市民嘅存在，佢哋兴呢样嘢。 商讨乜 Q 嘅仲？ 系你商讨乜 Q 啫？你冇讲啦，屌订够噶啦！ 你反而一商讨呢样嘢，或者维亚线维苏，你冇晒呢种咁嘅兴怒火。 唔系因为佢哋嗰种，佢哋因为 一盆冷水泼落， 佢哋从来都未去参与过嘅时候，佢哋有一个憧憬，就系、是。希望去透过他们的行动去迫使官员， 自己做到些事， 迫使官员出来回应他们的憧憬是这样。 是的，你离地中产，你不去看电视，不去看戏，不去行街出来，这么难 得。他 想改变到做到些事嘛。 那种离地中产呢，一不看剧，二唔睇 TVB， 佢唔撚睇电视嘅。佢指佢嘅嗜好就係放假去玩，去旅行，去影相。嗱，呢啲真係 exactly 係離地中產嘅生活啦。 難得佢一嚟，佢咧想做到啲嘢， 佢係想掟嘢啊！ 而家做唔到嘢，仲要聽你班友喺度講話， 佢有冇搞撚錯咯？即係佢就傾人，乜你哋嗰啲所謂嘅領袖係咁撚樣啊？ 即係以為係啦，所有都 係。佢就以為所有都係啦，從而就令到哇屌，下次我唔會你出嚟。呢啲屌唔有 好所以今日咧，有人話叫我哋唔好鬧啊嘛， 仲話仲未搞，仲未失敗啊個運動， 左右都唔好鬧啦，你咁樣會。斩搞到啲人讨厌政治，我就好捻反感。 呢个唔系闹， 我都反感。 喂，你唔搞清楚件事， 闹就点解你净开咩？嗱，呢个系真系好 唔系 好 fair 你搞清楚件事，更加人哋讨厌呢啲活动。 系啊， 你嗰个问题就系点解嗰条女上台咁多人走先？你有冇谂过先？佢讲啲咩啊？ 面对问题， 你唔谂系面对问题嘛？啊，你个人你唔好闹佢，你傻捻咗啊？系嘛？同埋喂，好简单啦，知咩信呢？人哋大会一早讲咗员工嘅诉求系乜，市民都一致嘅，发翻个牌解释。成个大会都讲呢两嘢㗎啦，你仲咨询啲咩 咨询咁自己不过可以咨询囉，睇下冇人嚟。 唔係呀，你可以自己喊呀，佢哋可以自己。 即係你哥啲唔係嚟俾你咨询 喎。係呀，佢可以自己走去搞一坛喎。 係呀， 你唔使咁㗎。 就喺嗰度搞嘛。 喺嗰度嘛。 同埋你亦都係如果你。 同埋人哋呢，仲有一样嘢呀，喺我八点钟返去嗰时候我收到风呢，员工系谂住留守到礼嗱，员工嘅第一个不满就系佢哋谂住留守到礼拜五。 嗱，佢哋谂住系冇啊，佢哋谂住 唔系同我讲啊 ，Jackie 同我讲噶， 礼拜五 ，Jackie 同我讲，同我讲话系礼拜五，跟住个班友出嚟嗌解散。听日再翻嚟， 佢哋系 at least 到礼拜五， 总之唔好理啦，系礼拜五啦，你唔好呢啲细节唔使理啦，系去到礼拜五，而家嗰班捻嘢出嚟话要解散，听晚再翻嚟。你有冇搞错啊？八点钟你嗌散水， 有分别。佢系话而家嗌解散，然之后话咧，我哋 last 到礼拜二去维园行政立法会之后就拜拜。 你有冇同啲员工讲过啊？冇。跟住有人夜晚出嚟解释， 佢话 嗰班左交嗰班嗱，佢当时话讲咗啦，呢个阵间先讲啦。嗰班左交夜晚出嚟解释话，呢个已经系全民运动。当然我哋唔系唔想咨询啲员工吓，但系呢个应该系以市民为重心，黐捻咗线嚟嘅。咁你不如喺地坛搞囉，你使乜喺度搞？喂，嗰日个地方 book 系边个 book 啊？毛万正 book 嘅。你今日唔知心仲有话，诶、哎、人哋啊，即系话撑下欧乐轩，人哋搞游行都好辛苦啊！你自己嘅咁唔中意，你自己去骑劫，不如自己搞囉，自己搞一坛游行咯。喂，你搞清楚啊，吴志森，嗰日嗰个集会场地咧系毛万正搞嘅。如果你搞游行嗰班咁辛苦，话想自己搞咨询啊，自己搞一坛，佢咪去自己第二个位度搞咯。 仲有样嘢啊， 你唔好喺人哋嗰个地方搞啊嘛，冇人俾你搞。 问题就市民 mislead 咗，以为跟嗰度就系 冇人俾你搞 大会啊嘛，因为大会真系有个大会喺度嘛。 你唔好搞到有个误会，仲有啊，筹钱啊，人哋 HKTV 系冇话筹钱噶，嗰度系有人擅自，包括牛啊。求其啊，嗰度我觉得真係不知所谓啊。 阿牛都叫还好啲啊，佢係 都话所有 嘢。唔你听我讲佢还好啲系咩，佢系佢系摆唔关事，佢系指都系摆返写住民间电台，人哋系好清晰系知道屌你呢第二个嚟浑水摸鱼。 我见到就系捧咗声讲明嘅，支持民间电台。 你讲住系民间电台，我起码都知道你系第二个团体嚟抽水。 嗰、那个叫开放民间。 你嗰个不能要开放民间。用人哋个 logo, 改撚咗人哋啲字，扮撚晒香港电视，然之后喺度筹款。 喂，其实可以报警㗎喇，边个怼咗钱落去，又或者系影咗相冇怼咗钱，有债证据啲唔该报警。 仲有啊，依家嗰个就 系、 那個。 系啊，佢好精啊，写住意见箱㗎咋。 陈景恩。 唔系啊，有筹款啊。 我知佢你筹款另一张纸啊，佢箱系写住意见箱。 系啊。 你入钱落去都俾意见佢。 陈景恩就系、是、陈景恩嗰个组织搞啊，民间咩开放电视嗰个啊。 行动啊嘛， 行动啊，嗰个组织嘅筹款箱嚟噶，你从来都冇讲过。嗰啲錢會用去邊度？第一，你完全冇交代過啊！ 作為你阿哥嗰種市民咧，就以為係支持 電 視啦。 我都知撚咗事，仲有啊！你依家去 喂，我知啲錢用去邊度？ 咩啊？ 捐翻俾 CCTV， 唔系捐俾阿咩咩，唔系俾阿俾阿双辉嗰啲咧， 唔系捐俾 CCTV 可能。 喂，仲有啊，你去到嘅时候，你哋自己话咩搞阿心阿吴志森嗰啲话咩搞个游行好捻辛苦，我哋咩出嚟即系撑你嗰啲好捻辛苦。喂，屌你搞捻清楚先，你哋两个做过啲咩？只有开过 page 嘅，我同你有几捻多个 page 相比。喂，有几捻辛苦啊！做呢样嘢， 嗱，佢话佢有申请游行，但我觉得 你搞 唔理。 喂，你唔好搞错， 我 哋 嗰 个 地方唔系 嚟，嗰 个地方唔系俾佢嚟咁样搞噶嘛。 我哋 要搞，你要搞另一坛嘢，你去第度搞，你就唔喺嗰度搞。你而家嗰个搞到嗰度，啲市民咧以为佢哋系揸庄啊，大佬。 系啊，同埋你即系骑劫咗啲市民啊！我睇到嗱 ，exactly， 我唔知佢有冇咁讲啦，我相信会有咁讲，因为我都做得唔少访问啦，无啦啦唔会咁样扼个 title 俾你嘅。明报写陈景英嘅 title 系网民代表，借问声，我几时有要求过你代表我，或者几时俾个 rise 你代表我咧？ 仲有一样嘢啊，今日 网民咪得咯，使乜代表？ 你黐捻， 网民冇代表喎，真系 代乜捻嘢表啊？ 仲有一样嘢啊，今日六点钟啊，十级自由风啊，欧乐轩接受访问啊，第一件事讲大话啦，佢话 我就唔知有冇讲大话，我有听 佢话现场系有龙思琪嘅人。抢咗咪之后，佛旗嘅讲港独嘅信息 啊，讲下件事先。呢、這个 边有啲咁嘅事啊？ 就话差唔多十点多到啊嘛，系嘛？即系冇乜人啦，已经 嗱系有 唔系啊？好多人啦、啊。 嗱，新比系有咁嘅事，不过 边有讲港独啊？ 系有咁嘅事，不过佢拆开晒嚟讲。 边有讲过港独啊？ 唔系佢，唔系佢，即系讲辉讲英旗，佢系辉讲英旗。 佢唔系你听我讲清楚，有龙思琪嘅人挥舞讲英旗。抢咗支咪去讲港独嘅信息， 咦好难呢样嘢。 边有讲到港独啊？喂，我话好简单啦、啊，我即刻上去 Facebook 打俾十匹自由风啊，拍晒片嘅，你冇唔认啊？ 喂， 有晒片睇嘅，成个过程有晒片睇嘅，唔好讲大话，你衰咗，你认咗佢啦。 我都有睇嗰段片段，但我就唔知系咪全部嘅片。 错晒、 啊， 系龙思琪嘅人系唔会挥舞讲英旗嘅，龙思琪嘅人系只会挥龙思琪嘅。 嗱，嗰条友唔关唔关龙思嗰啲事噶嘛，出咗嚟澄清咗啦。 挥讲英旗嘅人又唔会攞龙思琪嘅， 我知好似讲英旗嚟嘅， 讲英旗嘅， 讲英旗， 讲英旗， 同埋讲嘢抢咪个人就话好似唔关佢事。 我抢咪个系抢 人 优先嘅庄友嚟嘅， 系咯，两即系完全唔系嗰样嘢嚟，我根本就 佛旗嗰个香港人优先嗰、 哦、 班嗱、我哋或者可以讲一讲。个我哋喺呢一个节目讲一次先，嗰个情况系点啦，好唔好啊？新美， 唔好啦，佢唔想 involve 啊。 哦，咁算啦。 唔系，我会听啊，旁听啊。 唔好啦，咪费事你难做。 咁算啦，咁费事你难做。 咁难做，我唔知。 但总之就发生嗰啲嘢，然之后就完。 是非嘅，唔好预佢。 我系咪讲咗啊？ 下个礼拜再见啦。时间关系，下个礼拜再见啦。系咁。 我冇详细。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